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团长、祖国统一研究院院长李宗和4月4号在各国议会联盟第136届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根据把人民推崇为最宝贵存在的主体思想来进行指导的，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全体人民平等的真正享受自主尊严和福利的人民群众第一主义社会。但是美国等敌对势力把对朝敌视政策定为国策，执意进行毒辣的经济制裁活动和战争演习，百般策划扼杀我国、践踏我国人民的尊严和幸福。美国的新一届政府应当正视我国跻身于核强国前列的战略地位和大势所趋，自重自约，并从前一届奥巴马政府对朝敌视政策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下决心改变政策。他表示感谢各国支持和声援我国人民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实现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并声明今后也将同友好的对待我国的所有国家携起手来，为建设一个保障人民尊严和福利的自主化的新世界而做出积极努力。